娘娘闻听心好惨，一到三更上了山中，山门里外下坐骑，漫山风雨看分明，山门倒有一副对，字字行行写得清，上联写